民主刚果全国主体思想研究委员会网站8月29号上载了文章《朝鲜青年运动是充满胜利和光荣的历史》。文章在介绍伟大的金日成同志和金正日同志为朝鲜青年运动发展所建树的不朽业绩后指出，在敬爱的金正恩阁下的英明领导下，今天朝鲜青年在促进社会主义建设和保卫祖国的斗争中创造英雄功勋。另外，这天俄罗斯远东通讯社也以朝鲜隆重庆祝青年节为题做了报道。